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常茂把两个人揍得扯嗓子就喊：“救人呐！救人呐！”哎，这一喊，还真喊着了。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哪里来的狂徒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乡亲们，啥？”声音十分洪亮啊，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躲，在外头打猎不丁腰，噌窜进一个人，长茂恐怕吃亏，跳出圈外，扎着背往回头观瞧。他一看，来了个紫面大汉。这人的个不算特殊高，但也属于大个，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紫微微的面孔，两道浓眉，一双大豹子眼，狮子鼻子，四字阔口，稍微有点胡子茬，二目如电，是锃明刷亮，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发钻，铜簪别顶，周身上下一身圆青色的短靠，大衣交给伙计了。大概他听见里边打仗，早就做好准备了，在腰带子的后面戴着个鹿皮套。长帽一看，那什么家伙，带着一对链子点钢诀。哎呀，这兵刃可特殊啊，长茂跟老师学艺的时候听老师讲过，凡是使带链的家伙，这玩意儿不容易，练不好把自己就许伤着啊。这是谁呢？再看这个紫面大汉来到人群正中，贾氏弟兄一咕噜声在地下起来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师哥，你来了，来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呀，师哥也别提了，他妈这小子，你看着没？这雌雄眼，这小子缺德透了，是这么回事？把买马的经过这么一说，紫面大汉是又气又乐，气之气，长帽这小子讹人；乐之乐，贾氏弟兄挺聪明伶俐的，花200两银子买点马毛，你是这事儿弄的。哎呀，你说你们两个30来岁挺大个活人，没事净捅娄子，你们要不找人家能挨打吗？师哥，话虽如此，他妈这小子必有来历啊，那我们不买了还不行吗？他钱还不给咱们。师哥，丢人不是我们俩的事儿，连咱老师在您都丢人呢、啊、您不能袖手不管呢、啊、这你瞅瞅，千人瞅万人瞧，咱这跟头可栽在家了。嗯，你们闪退一旁，去上点药去，看你那眼眶子都青了都。哎哎，贾氏弟兄气呼呼往旁边一闪，紫面大汉迈步到了长帽前面，一拱手：“朋友，哪儿来的？请问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联合动手把我师弟打得这么惨呢？长茂心里犯嘀咕，这当师哥的还真比那俩强得多，相貌堂堂，声音洪亮，大概是个武林高手。但长茂这小子坏，你向着你把经过讲讲，好说好讲不就完了吗？咱刚才说了，他肚子有股邪火，没地方放去，瞅谁都不顺眼，所以说话也就不着边了。他把雌雄眼一翻，大个子，你是他师哥呀？好嘞，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来也可以啊。要问为什么，那俩小子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就为那个无缘无故的买我什么马呀？我这个人最讲理，这你来了，那个事儿可以过去，把我马毛得给我粘上，不粘上啊，不退银子。这死脸的一听，真不讲理呀！不怪我这俩师弟啊，哈哈哈哈。朋友，大概你是慕名而来，来会我的吧？问你算什么东西？我来会你？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会得着你耶？你可不准口出不逊！我就这样的人，当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你们这帮小子就得这么对待。死脸的人一听他不讲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既然你不肯通报名姓，口出不逊，来来来，某家会会你有什么本领。走，一个通天炮奔长茂鼻子来了。长茂往旁边一闪身，一抓人家的腕子，哪知道这个人招数变化很快，把拳往回一收，正手拳抡开，单风贯耳，奔长茂的耳根抬的嗡就是一掌。在这儿，长茂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人家这掌刚过去，底下就飞起了一脚，叫莲花底灌裆，奔长茂的裆里就踢来了。长茂一看太厉害了，赶紧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躲出圈外。就这么几招，长茂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好惹呀、我要吃亏呀、今儿还要攒把劲儿，要不就得当众出手。再看两个人一来一往，四壁轮开，就站在一处。贾氏弟兄在旁边也忘了伤疼了，紧给他师哥加油。哥哥注意，师兄加把劲儿，揍他揍他。那么好揍的，这子俩的人一边打着，心里他也一边赞成。这小个长得其貌不扬，本领可不凡呐、这是谁呢？哪料想这一愣神，坏了，两个人的四只手扭在一起，长帽叼住他的腕子，他叼住长帽的腕子，这回就分力量了。紫面大汉一想，你叫我抓住，我使劲能把你扔出二里地去。一较劲儿把长帽给提了起来了，轮得像车轱辘一样，想把长帽甩出去，但是甩了半天甩不出去，长帽抓住他的腕子入了死扣了，就好像粘在自己身上一样，怎么抖了也抖了不出去。长帽急了，你拿我当什么玩意儿随便轮呢？这回该我轮你了。说到这，长宝双脚一踩地，骑马蹲裆式站好了，使了个千斤坠，像长在地下一样，把这紫面大汉抖起来。把这紫面大汉轮了六圈， 想甩也甩不出去，因为人家也入了死扣了。两旁看热闹的全傻眼了，呵，这两个人真是英雄对好汉啊！紫面大汉心中暗想：打我出世以来，还没遇上这样的强手呢，这可怎么办？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人群外头又一阵大乱，有人苍老的声音高声喊喝：“小子！”你净给我惹事儿，还不给我住手！话到声音到，人也就到了。再看这个人把手抡起来，照着紫脸的大汉脸蛋子上，啪，来个嘴巴。长茂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抖手跳出圈外，定睛瞧看，闹了半天外边来个身材不高的老者，可这大秃脑袋跟瓢一样，是锃明刷亮，闪闪放光，奔着头翘下巴挖口脸儿，那眼眉往外呲呲着，鹰钩鼻子，菱角嘴，在那大奔着头下面香汗的一对小圆眼睛是锃明刷亮，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二目如灯啊，脑袋上的还剩下二十几根头发，往那个小短儿比黄德令大不多少，用红头绳系着，周身上下圆青色，一身短靠勒狮子盼板带沙腰，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抓地虎四喜快靴，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精神抖擞啊！长茂就知道这个老者必有来历。再给老者一个嘴巴打完了，那死脸的大汉一捂腮帮子，没敢动怒，规规矩矩跪在老者的面前：“叔叔，啊，叫叔叔，这是老前辈了。”老头把腰一叉，用手指挥他：“孩子，你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这么不拿事儿？哎，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看热闹，人家不笑话咱们吗？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说着话，把巴掌就抡开了。紫面大汉不住地磕头：“叔叔。”叔叔，我有下情回禀，您老人家告诉过我们，不准欺负外来人，我们确实不敢欺负人，今天这个事儿您是不清楚，是这么回事。那贾氏弟兄也跪到子脸的身后了，口称恩师，把经过介绍一遍。老头眯缝着眼儿，捋着山羊胡听着。就这么点事儿，哎呀，一解释不就完了吗？你们哥俩也是，买人家的马干什么？冲什么要捡便宜？就冲捡便宜就该造。师傅呢？算了，闪退一把。长帽一听，这老头还真讲理。哎呀，觉着自己这事儿做的也有点过分。再看老者一转身来到长茂的面前，小英雄贵姓啊？长茂想，这名我说不说？这可离着苏州不远呢，一般的都是我们的敌人，我要说出名来对我有利还是没利呢？老头啊，你问不着这个。刚才我一听你说这话是明白人，干脆我把200两银子退回，刚才也怨我做事鲁莽，咱怎么样怎么样？朋友，银子不银子倒是小事，我就打算问问你是谁。我问我呀，那好吧， 您知道就得了，别跟别人说。我姓常，我叫常茂。你要记不住，就叫茂太爷得了。啊，这什么称呼这是？我爹就是开明王常遇春，我们在南京来。哟，老者闻听啊，过来把常茂手抓住了，闹了半天，你是少王爷。我正来找你们，你谁呀？老朽唐云便是。闹了半天，正是要请的人。正这时候，楼上的胡大海、郭英，所有来的人全都知道。老胡往楼下走着，一边走一边生气，心说他妈长帽这小子没事就捅马蜂窝，上这请人来了，谁让你打仗来了？胡大海还真生气了，来到人群里面用手一指长帽，呸，我你小子有什么能耐，到哪都得显示显示，你真是把我都气死了，非打你不可。胡大海抡拳便打，老头过来赶紧给拦住，彼此这一介绍，正是要聘请的北侠唐云。胡大海赶紧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刚才我们到您家去了，您因为有事不在，我们才在到街上吃饭，发生了这误会。没关系没关系，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咱们都自己人，过来我给介绍介绍，把那紫面大汉给叫过来，先给长茂做了个介绍，这是我亲侄儿啊，外人送号紫面天王，叫唐文豹。文豹，这位就是少王爷盖世的英雄常茂常将军，常遇春之子，往后你不准记仇，还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紫面天王唐文豹来到常茂的面前一抱拳，常将军，恕我眼拙，多有得罪，原谅原谅。常茂一看人家那样，赶紧也还礼，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都不怨你们，全怨我不是东西啊，我就这么个玩意儿，大家高个手。贾氏弟兄过来也一一相见，常茂又把胡的海众人向唐云做了介绍。唐老侠可挺高兴，众位啊请到家里吧，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文豹，看看饭用了多少钱，咱爷们给了。老胡一看老头挺够义气，谦让了半天，大家这才牵着马到了北侠的家里。老侠可吩咐手下人重新摆宴，被老胡拒绝了。老侠客，我们有一肚子话找您说，饭已经吃饱了，用不着再麻烦了。老侠客一看好吧，重新献茶，分宾主落座。北侠唐云先问问经过，为什么来。胡大海口打嗨声，哎呀老人家，给你找麻烦来了，这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们老四领着我们在苏州城下打了败仗了，张士诚有个驸马，这小子叫贺修，要讲究能耐，平常稀松二五眼，可这小子不知道在哪鼓捣个葫芦，这里头往外放白水，也不是什么毒汁儿，这玩意儿可十分的厉害，连伤了我们十几员上将，现在性命都难保，军医大夫也治不了，故此我们想搬请老人家赶奔两军阵前助我们一臂之力。唐云闻听低头不语，那意思不出头，一个呢年岁大了， 身子骨不像想当年了。第二，他考虑到大哥王耐云现在保了苏州张士诚，你说自己一露面势必跟大哥就得闹翻了，重于义气也不便出头。第三，自己又不想争名夺利，又不想当官，当个平民百姓逍遥自在，你说我何必出头呢？所以老头这心里头就疑惑不定。但是常茂这句话可发生了效力了，他一说徐芳被困在苏州，死活还不清楚，正碰到老瞎心尖上。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北侠唐云这个人有个个性，这人很嫉妒，因为想当初哥几个在一起闲谈，别人拿他取笑，都说他个儿小收不了好徒弟，他一赌气遍走天下，后来学么一个徐芳。哎，这徐芳这个比他还矬，交给徐芳满身本领，可以说倾注了最大的心血。徐芳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头那是受不了的。今天听常茂这么一说，唐云这心就一动，啊，那么究竟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哎，您那就听我说吧。这张士诚无缘无故起兵犯我天昌关，杀我百姓，夺我疆土，你说这不是骑着脖子拉屎搬着鼻子尿尿吗？我们皇上能答应吗？领兵兴师问罪，他要把我们皇上困到牛塘峪，断绝了粮米，好悬没把皇上给饿死。虽然说皇上没死，皇手下当兵的死了好几万，您说这气儿我们出得来吗？打苏州我们有原因讲道理，张士诚这小子又依靠他的驸马贺骁弄他们个小葫芦呲儿呲儿往外放水，伤了我们不少人，您说这事怎么办？要是徐芳没事儿，我们也不找您，知道他是您的心尖儿，您的宝贝儿，不能不跟您打个招呼。老侠呀，可都知道我们请您来了，您要出去既能帮助我们的忙，又能师徒见面，假如小矬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能给徒弟报仇。您要不出去，知道的了您不争名夺利，不知道的就说您胆小怕事，一世英名付为流水啊，这玩意儿好说可不好听啊。胡大海一听，嘿嘿，他妈这小子还真能挺白话，干脆我也帮帮他的忙得了。老侠客，方才茂说的一点不假呀，干脆您就帮帮忙吧，这我这厢有礼了。郭英也说，我们代表明太祖前来请您，无论如何您赏脸，大家再三的恳求，最后北侠唐云点点头，好吧，恭敬不如遵命。老侠个撩衣哗啦拽出十三节链子枪，还要大闹苏州。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